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器言啊，我系 Larry 啊， 系 Alex 啊， 系啊，咁我哋为大家送上咧一周咧最火爆、最热、最好玩嘅军事新闻啊， 系， 咁咧就嗱呢、这个礼拜咧睇落去咧即系年尾啦，咁咧就其实咧理论上咧陆陆续续咧都有啲军演咧都系继续去嘅， 系， 例如话我哋之前咧就讲到咧有个利剑军演咧就日本同美国啊嘛。咁咧就 suppose 咧，如果大家有印象記得咧，我哋成日講咧，日軍同埋南韓同美軍咧，其實佢 suppose 春秋二祭咧，都要做啲軍演噶嘛。其實理論上佢秋天咧，十月十一月咧都要做嘅。 好似話要減低規模啊嘛，好似話。 唔係，同埋佢直頭應該係唔做噶啦，即係依家咧嚟緊係好多都好低調，甚至唔做，即係費事刺激金正恩嘛。 我即係轉咗南海啊。 係啦，咁同埋軍力調配啦。咁另外咧就係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就係北韓同南韓咪簽咗一啲嘅協議嘅。嚟緊咧，南韓咧就有啲咧喺附近嘅邊界附近咧，非軍事區附近啲碉堡就要拆除啦。拆除之後咧，非軍事區咧嚟緊咧就又要即係變咗一個好和平嘅情況啦，撤走一啲人員嘅部署啦。咁變咗嚟緊可能開辟到旅遊區喎。 系 啊，咁啊过瘾啦！嗱，如果大家仲记得咧，今年年头我哋系咪讲咧最好笑嗰阵时，咪就系特朗普咧就强烈就制裁咗北韩之后咧，北韩咧嗰两三月好难挨啦， 系啊， 难挨到啲人民就叛逃啦， 系啊， 跟住走过嚟中咗六枪都唔死得嗰个， 系啊， 咁咧 好多虫嗰个嘛， 好原来成肚都系虫啊， 系啊， 跟住个教授仲好笑，佢话哇呢啲虫咧我教科书都见过，真人都第一次见，我做咗几廿年教书，我搞几廿年书都未见过，系咪？ 教书教本书啊，教医学 系啊，教医学即系我仲不停教学生。 系啊， 我竟然就话、原来呢样嘢系传说中嘅都市传说系真嘅，即系人肚入面嘅蛔虫可以有两个足球场咁长嗰啲，原来系坚嘅。跟住咧，所以咧呢单嘢咧之后咧，就金仔就终于又唔可以叫投降，即系叫做唉、好啦，咁啊同美国 friend 啦，系咪？ 系。 咁所以咧，依家咧我哋咧嚟紧都讲嘅就系、咧，其实北韩依家嚟紧又会启动翻一啲嘅测试啲超级武器啊。即系其实咁，大家都估到咩啦？即系核弹啦又，咁咧就美国近排咧同埋佢盟友咧又全面咧卫星咧要监视翻北韩。不过其实讲嘅啫，其实我哋都相信咧，从来咧北京唔系从来美国啦，同埋其他都系一路咁密切监视住金仔所有嗰啲基地嘅。 我卫星睇实晒噶啦， 卫星睇晒嘅，其实一路都有人睇实晒嘅。不过依家咧就放风讲翻话，嗱我哋一及实，其实不嬲都及实嘅。即系呢啲你乜请佢翻嚟做咩啫？ 系 即系翻嚟就系及啫嘛。不停咁分析嗰啲卫星图片，不停咁分析卫星图片咯。咁所以咧就嗱嚟紧呢啲工咧，佢哋冇得做噶啦。 系， 因为有 AI 嚟紧 AI 做噶啦，我哋人冇得做噶啦。 系 系系啊，所以咧，如果 Alex 我同你做嗰份工咧，好快失业噶啦。 系 系啦，就做我哋呢个军事评论咧，就唔使失业，就应该点做？AI 应该未做到我哋啩，系咪？好啦，咁我哋咧就开始讲啦吓。咁咧有啲Alex 都 post 咗系咪啊？ 系 喺 Facebook 咧就 post 咗个咧就讲呢个南海咧嚟紧，因为咧上次咧问题就系咩就系、大家仲记得咧，我哋喺大概一个月前啦左右啊，咁嗰阵时咧我哋未报道过咧，南海入面咧就两个军舰相撞，就呢个中国同美国嗱争啲相撞， 争啲， 唔好意思啊，最尾讲准啲，咁啊大陆个尾就争啲俾美国嗰个追上去嘛， 你话我专登俾个尾嚟追， 咁呢啲叫被撞啊，系咪？ 系， 咁咧就所以被追尾，系啦，所以呢个系好刺激嘅故仔嚟嘅。咁英国嗰次系咪又爆料嘛？跟住但系各方猜测咧就话啲英国爆料又爆啲唔爆啲啊？爆得嚟又好似有啲造假咁啊！总之就好复杂啊件事啊！即系总之咧就讲到咧就唔知边个啱边个错，但系无论如何咧，你呢单嘢咧大陆被追尾事件咧就已经激嬲咗咧美国佬啦。咁美国佬啊，我哋嚟紧十一月咧就一定做军演噶啦。咁咧就喺边度做咧？做南海。或者咧就做台湾，咁有人就话两个都做晒啦。咁我成日话啊嘛，我同 Alex 话台湾就唔做嘅，因为台湾海峡咧，你咁近大陆，净系火箭射埋都死啦。 通常喺东面啊嘛，要喺台东嗰边做。 系啦，咁啊台东你台东都未必做， 未做添啊。 咁可能咧佢就远到去到西菲律宾海， 哦， 系啦，再远啲咁去嗰度做。咁今次咧就出动咗两架呢个嘅航母舰。 系 咁、一个咧就列根号，一个就斯坦尼斯。我系咪讲过斯坦尼斯号噶？ 战神啊，你话 唔系？我话通常一做咧，我会俾一架你睇嘛。 系 一系就嗰阵时我咪话卡尔文森号， 系 同埋斯坦尼斯号啊，系啦，咁啊应该中咗噶。 系 跟住嗰阵我仲话啊嘛，嗱一系就出一架布殊号，一系出一架列根号，就视乎边架摆日本。 系 咁样噶嘛？咁跟住我话如果万一中国仲系咁串咧？ 我就派三架嘛。咁、 哦、 三架嗱，我哋成日讲嘛，一架咧就系戒备， 系 两架打胜仗， 系 三架灭国。咁咧就依家佢出两架咧，就应该系谂住打胜仗嘅规模嘅。 系 咁咧，当然啦，嗱喺11月15号啦嗰日咧，就美国海军宣布咗啦吓，咁啊列根号同斯坦尼斯号啊，咁就喺呢个菲律宾海啊嗰度就做一个备战演习啦咁讲。其实大家都睇到就摆明就系、是、即系俾大陆睇，因为上次系咪彭斯啊？即 系 彭斯出个声话大陆系好过分啦、啊， 系 即系无论你 copy 啲科技又好啦，你谂住蚕食即系成个亚洲嗰个形势，南海以为自己啊咁样啦吓，即系呢啲都有系嘛， 即系我百几年来对我咁好啊，对你咁好啊，咁而家系反咬我转头。 系、哦，如果你计翻咧，无论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美国援助中国啦， 俾第二次大战嗰阵换， 再做啲 满清啊， 满清年代开始，八国联军嗰阵时， 输咗之后，你之后你赔钱都好，喺你喺你嗰度起翻大学。 起翻大学， 系啊， 回归翻你， 系啊， 系啦、啊，跟住就应该辛亥革命，唔知道有冇帮手？ 我好似辛亥革命好似冇， 冇啊嘛， 系啊， 冇。但系就二次大战一定有帮手。 咁啊，有海外华侨啊，帮孙中山啦，当然。 哦，系啊，有有， 系啊， 同埋救孙中山嗰、那个佢阿 Sir 好似系咪啊？ 系啊， 系好搞笑。 英国啊。 系啊，好教嘢。咁咧，但系美国佬咧就中间其实帮咗中国好多，例如话二次大战就帮即系中华民国空军啦， 系， 跟住就反攻啦， 系， 同埋我掟粒原子弹令到日本人投降，因为你再打多10年到啦， 系， 我都10年到啦，又死多5000万人咁啦， 系， 跟住咧就然之后系咪帮你收翻晒南海呢度啊？ 系， 南海呢度系我收，收完之后我先俾你11段线啊嘛。咁你先可以咁串话你自己有嘛？其实 系 美国俾你噶嘛。跟住，然之后，因为美国打晒俾你嘛， 啊、 就唔系你啲海军收翻， 系啊， 啲日本仔系俾你打到缩晒，你就去攞啫，仲要你坐住啲军舰咧，都唔知系咪美国啲军舰嚟嘅，系咪都系中华民国咧？我唔记得啦，但系就个名就系中华民国啲名嚟嘅， 系 中文名嚟嘅，咩中业号啊？咩太平号，所以嗰啲叫岛叫太平岛啊，主要就咁嚟噶啦。 呢个啲系 军舰嚟嘅， 台湾嘅时系啦。 但我唔知啲军舰系咪中华民国自己啊嘛，定系其实美国噶嘛？ 有啲都系美国嘅。 我怀疑系美国俾佢噶。 有啲系啊。 系啊，咁你即系攞人哋啲国家啲舰嚟攞完啲资产话自己，你好意思嘅咩？ 系诶，而家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更加冇关系啊， 咁冇关 系。系啦，所以系有啲搞笑。跟住后来就应该系苏联嗰阵时啦， 系 啊，尼克逊嗰阵时啦， 系 系咪过嚟帮你嘛？你俾苏联食咗嘛？ 系。 哇！唉，所以我都明嘅。嗱，大家成日唔好以为咧，我同 Alex 咧收过美国钱啊。如果收咗咧，我哋呢个台讲英文啊。 我哋真系唔咁穷啦，系咪？ 诶，我咁讲翻啦。嗱，咁咧就今次咧就出两架啦。咁咧即系当然你相对嚟讲咧，大陆咧嚟紧有咩做啊？ 系。 咁大陆咧，你放心啦，我成日都讲，一定会出架信号船嘅。 系。 佢哋啲电子搜集嗰啲咧， 系。 佢会派一架出去嘅。咁然之后就收集佢哋啲信号咯。咁当然你话美国嗰啲都唔傻嘅，佢会派架嘢去驱逐你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到时睇咩情况。同埋咧，如果驱逐唔到你，你仲食赖死唔走咧，我上面飞两架 F-18啦，吓吓你啦，上面有弹嘅。咁、哦、所以咧就应该大陆都会嚟一嚟就转头走咁样。咁但系咧你讲开咧 F-18咧，咁系咪 Alex 之前讲嘅咩 啊？系 一架咧跌咗，系嘛？咁啊好阴功啊！ 大黄蜂啊，超级大黄蜂跌咗落。菲律宾海 系啊，好阴公猪啊，真系咁咧就有一架咧就跌咗啊，咁咧就应该系演习嘅时候啦，系嘛？ 系或者我演习之前啦，准备演习啦，或者 系啦系啦，咁咧就有一架啦吓，就 F-18应该系 EF 嗰啲嚟嘅， 系 嘛？呢个唔系 CD 嚟嘅， 系啊 系啊，咁咧就上个礼拜一啦，呢个就有啲耐噶啦，咁咧至于嗰个机师点咧系安全弹射嘅， 系 啦冇事嘅，另外咧就嗰个航空母舰上面个拯救队咧。是执得佢返嚟嘅。执、 哦、 得返嘅。 好快附近嘅好近嘅。 係啊，通常用黑鹰执返嘅啦。 海鹰係 啊。係啦，海鹰啦。咁执得返。咁就其实呢就呢、這个係连续30日入面第二个事故嚟嘅。所以其实都係有啲问题。上次个事故呢就係咩呢，海鹰。成个炒埋列根号嗰个甲板。 我搵只降落嗰时候。 係啊，炒落去啦。咁呢个就係之前嗰单问题。咁而家要研究，即系究竟咩事？但我哋之前讲咧，就如果超级大黄蜂咧，佢通常啲机管故障嘛，其实佢就唔系啲咩话咩爆乜嘢啊，爆计啊，爆就唔系嘅。通常就可能就系你话啲机件故障、金属疲劳嗰类 啦。我觉得引擎熄火都系 引擎熄火系嘛？ 通常都系引擎坏噶啦， 引擎坏嘛，因为如果飞嘅，但系咧因为佢都剩仲有两个引擎啊，系咪？咁啊，都出事咧，就可能都我怀疑引擎之外都仲有其他嘢啦，可能啊。咁啊，总之个机师就冇事嘅 ，good condition。咁咧就最紧要睇 check 翻咧，成日觉得咧就系有冇啲边 part 零件要换啦、 系， 即系如果系咧，就全线要换啊， 全线回收啊， 系啊，全线回收。咁我觉得就雷神嗰啲咧，就真系要睇系咪即系全线回收，其实都好嘅。即系如果你太旧啊嘛，架嘢咁似乎都要做翻呢啲， 都唔系好旧嘅 ，EF 唔系好旧嘅 啫嘛 ，EF 系好过 CD 咯， 系啊， 又好过 AB 咯， 系啦 ，AB 都真系依家咧系已经旧到有啲咧回收翻，可能摆陆地噶啦， 系啊， 真系完全唔可以咧攞嚟摆咩，或者卖俾中华民国咯， 摆下桑拿州探透下先啦。 摊头下，嗰啲一摊就出唔翻嚟，系啊， 做拍试机零件机啊， 系啊，出咗就唔翻嚟噶啦。咁、我哋暂时相信呢架机跌咧，都应该系嗰啲机件故障啦吓。 系 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咧加沙嗰边，即系呢个嘅以色列嗰边。 系啊， 以色列嗰边咧，大家知咧，加沙地带咧嗰边咧就不嬲都系以巴冲突系嘛。 系 咁以巴冲突咧，其实通常大家幻想咗咩咧，就系、是。巴勒斯坦那边就用啲比较简单的武器啦，可能火箭炮啊，或者榴弹炮啊，或者一啲嘢去打佢哋啦。咁咧就今次咧，听讲咧以色列咧就话，上个礼拜讲嘅，就有3000支火箭弹，咁咧就疯狂咁样射埋嚟袭击啦。咁 suppose 咧，你话火箭弹呢啲嘢就冇得截噶嘛？ 冇啊，太多了。 suppose 冇得截，但系咧佢哋有个叫做铁穹系统嘅，个铁穹系统咧，佢哋又真系可以截到噶。是好犀利嘅，美国佬截唔到嘅，但佢哋呢个铁穹系统咧截啦，就可以截到几多咧？300支入面截到60支。 哦， 但系当你话哇，咁都仲有成240支， 系咯？ 你放心，佢截得嗰啲咧都系大攻击，即系大杀伤目标， 或者中命中机率最高啲。 系，剩低嗰啲应该都唔冇乜嘢噶啦，即系可能中咗隔篱棵树啊，或者好远离九丈远嗰个公园，即系冇人去嘅嗰啲咧。咁嗰啲佢费事搞啦，因为其实呢个铁穹系都好贵嘅，大家估到噶啦，做呢啲嘢咧系贵到傻嘅。咁点解以色列做？因为以色列人命佢觉得系宝贵啦，神所拣选嘅民族啦，一个都唔死得啦， 顶到太细啦，冇得避啊， 所以一定要做啊，我走冇唔知走去边，所以佢一定要做。咁美国就唔会做呢啲嘢噶啦，咁咧就佢话咧，就算拦截到咁犀利咧，最后都有一个军官死咗，系啦，咁咧就最好笑就系咧，调翻转咧有7个巴勒斯坦人死咗咯。 哦， 即系你巴勒斯坦人攻击，巴勒斯坦人死仲多过以色列， 因为个区平民多啊。 一来咧，我谂系咪就走唔切咧？其实好笨嘅方法就系、是、我嗱 ，Alex， 假设你系以色列人，我系巴勒斯坦， 系， 其实大家住呢度都几千年噶啦， 系， 理论上大家应该 friend 嚟嘅。不过而家总之就分家啦，分咗家就分 民啦，民族问题啦，分咗家啦。 其实我成日觉得民族都系假嘅。根本大家住个区咧捞到咁咧，你会唔会真系你嗰个阿公同我阿公直头系两只人啊妹啦，即系应该都系差唔多嘅。不过问题系最后文化问题分咗啫， 文化宗教啦， 种族上我谂好近。啲人话咧有一次咧，我啲 friend 问我：喂，你知唔知耶稣咩样？跟住我好戆居地答佢：耶稣未攞咗张截图啊，耶稣咁样。跟住佢笑我。搞错啊！耶稣梗系好似而家嗰啲啊，包晒头嗰啲样啦。佢话系嗰啲中东佬啲样嚟噶嘛？你以为真系鬼仔咁样咩？笑系，心谂应该耶稣嗰阵时同佢啲样都好似。 系啊， 系嘛，即系咁样咁白嗰啲样咧。咁讲翻啦，嗱，咁咧就以色列吓有个报纸啊，佢哋嗰边咧讲翻啦吓。今次咧射咗300支，就60支拦咗。咁咧就当中咧就以色列咧嘅国防部队咧即刻出动翻啲战机，应该系 F-16，冇讲。应该 F-16 机会最大啦， 系啦 ，F-16最大机会，因为出 F-16 系最抵啦， 系啊， 多用途， 系啊， 同埋跌咗都冇所谓， 平靓正又多啊， 又够多，咁咧攻击直升机啦， 系， 咁啊类似200嘅嘢啦，应该 系， 咁啊战车啦，咁你就锁定咗一啲哈马斯组织啊， 系， 同埋一啲伊斯兰圣战组织咧就发动目标攻击啦， 哦， 咁都系报复啦，咁啊打嗰啲军火，军火嗰啲地方啦， 系， 咁今次咧就话炸散咗嗰啲一个电视台啊。叫做阿克萨电视台，即系佢哋专系散布嗰啲恐怖组织嗰啲言论嗰啲嘢，就攻击佢咁样。咁就总之今次咧就即系你见两边即系静咗好耐啦嘛。 系啊， 依家咁样打咧，你又系唔知咧中间点。但系咧，你话今次咧叙利亚嗰啲会唔会插手咧？就唔会噶啦。 哦， 我谂叙利亚依家都冇乜能量去做呢样嘢啦。黎巴嫩咧又冇啦。近排伊朗咧就俾美国制裁制到应该冇水啦， 冇水， 所以近排好静啦。 系， 依家咧我谂咧成个中东咧最串咧就系也门嘅啫， 也门， 剩翻也门嗰边嗰个 叛军系咪啊？ 唔知叛军定系政府军啊？分唔到啊？ 因为佢已经攻陷咗政府，所以佢变咗做政府军。 系啊，边个打边个都唔知啊？ 系啊，嗰次咧，我有个 friend 问我，佢话你知唔知道咧？点解嗰个地方形势咁恶劣？ 系， 跟住我唔知道，跟住佢原来咧，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穷地方就系嗰度。 哦， 原来咧也门系穷到咧，啲人真系无法开到咧，真系你依家见咧，未啲非洲难民咧，未诶嗰啲咩咩会啊， 系 咪啊咩诗会啊嗰啲咧， 诗会 系嘛，你成个档讲晒出嚟，落咩会咧，咩诗会嗰啲咧，咪同你讲啲人咧啲骨咧骨惨惨嘅，其实依家非洲冇噶啦， 系咩？ 点解全部都中国化咯？ 哦， 嗱，呢个世界有样嘢咪叫做 globalization 噶嘛？ 系啊， 咁 globalization 咧，我 friend 话其实系叫 westernization， 西化， 跟住我话唔系啦，而家非洲咧嗰啲叫咩咧？叫做 chinalization， 你直头 chinalize 到咧，你真系有中文噶嘛？跟住嗰啲电信商系中国噶嘛？跟住你啲人要开始学中文啊嘛，用国语嚟 serve 嗰啲人啊嘛。 哦， 咁你 chinalization 之下咧，其实你已经系即系你讲紧成佢入面嗰啲嘢咧。已经唔系以前咁样个情况噶啦嘛，咁、所以咧就，唉唔知啊，呢个位系会应该系会有少少混乱嘅， 系 啦，咁啊第一节嚟呢度先啦。